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15集。 朱韵顺着鹅卵石小路往前走，接连几个池子都没有人。他越走越冷，牙齿打颤。两旁的温泉显得格外有吸引力。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往里钻的时候，终于看到李寻的影子。他十分安静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抱着手臂，闭着眼，靠坐在温泉池里，挂着水珠的肩膀之上露在外面，身体上流淌着池底晃动的光。水汽让他看不清他的脸，他猜想他或许是睡着了，但其实没有，他总是不经意移动身体，好像找不到能彻底放松的姿势。朱韵走过去，李寻很快察觉，他睁开眼，朱韵蹲在旁边。李寻侧着头看他，这个角度，这个神情，不可避免的又让他想起了从前。他第一次主动找他的夜晚，他坐在学校的操场上，他战战兢兢地叫他，他抬眼看他，那时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笔记本的灯变成了温泉池的灯，而他们也都不再青春年少。这是故人的专利吗？随便一句话，随便一个眼神，都能找出无限意义。他记得太深了。他们无言对视，朱韵小声问：“ 不舒服吗？” 李寻从他来后就不再动了，摇头说：“ 没。” 朱韵蹲在那儿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寻问：“ 你蹲那儿不冷？” 朱韵反应过来：“ 冷。” 李寻扬扬下巴：“ 下来啊。” 朱韵屁股坐在池边，被凉得一缩。他将小腿落到温泉中，跟外面的气温做对比，池水顿时显得滚烫。他又将腿抽出来了。 怎么这么烫？ 李寻修长的手指从水中捞起，指向一个方向。朱韵看过去，是池边一个小小的电子牌，上面显示水温41度。 不算热，慢慢下。 朱韵重新将腿放入水中。奇怪的是，听完他的话，他真的觉得水没有刚刚那么热了。酒精是不是有麻痹的作用，或者可以催眠？朱韵将毛巾留在岸上，随着他慢慢入水，他泳装的纺纱裙摆慢慢飘起来，伴着水流轻轻飘动。 还冷吗？ 李寻问。他的声源在距离他20公分的位置，未损品质。朱韵摇头：“ 嗯，不。” 暖和了，不冷了，世界和平了。 你喝了酒，尽量少泡温泉。 朱韵的目光落在自己飘起的裙摆上，他脑子还有点木，也没听清李寻都说了什么，只隐约听到酒字。 你怎么不喝酒？ 李寻没说话。朱韵转头看他，又问：“ 你怎么不喝酒？” 李寻忽然笑了，他也侧过头，与朱韵四目相对，池下的手勾起他的裙边，轻轻一沉，裙摆下翻，像水中吹散的烟，烟下便是光洁饱满的大腿。他声音平淡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 我要是喝酒，你还走得了吗？” 他们的距离很近很近，周围太热了，朱韵觉得脸颊滚烫，不知道是温泉的原因还是其他。朱韵听清了他刚刚的话，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，转头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“ 走不了就不走了。” 他调侃的神色渐渐淡下：“ 你喝酒是为了壮胆？” 朱韵脸上更烫，李寻靠回池边。 有些话不能酒后说，你酒品真是跟以前一样差。 朱韵哑口无言，他潜意识觉得自己被他埋怨批评了，理由他全认。他忽然感觉到他们正处在一股极端矛盾的情绪里，就像这环境，身体在温热的泉水里浸泡，脸颊和头脑却吹着寒风。李寻久久没有听到朱韵动静，他转眼看到他眼睛红了，他皱眉， 哭什么？ 没哭。 我瞎吗？ 本来朱韵是没掉眼泪的，可李寻语气不好，两句话硬生生给他眼泪逼出来了。李寻见他这样，语气更差， 让你别哭。 你喊什么？ 朱韵被他刺激的也抬高了音量。李寻身体往另一侧偏，眯起眼睛， 咱俩现在谁喊呢？ 朱韵脑子一冲，干脆上手，他推他肩膀，李寻毫不示弱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他大手一用力，朱韵肩膀顿时一缩， 疼。 李寻瞬间松手。朱韵低着头，捂着自己的手腕，久久不语。李寻凝眉，他记得自己刚刚没有用太大的力气。朱韵半天不抬头，他伸手想拉过他手腕看看。就在这时，朱韵忽然浅浅地说了句， 咱俩是不是没戏了？ 李寻手停住。朱韵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像温泉蒸出的水汽，只能集中全部注意才能听到一丝一毫。 你所有心思都在公司上，以前田秀珠帮公司画幅画你都生气，现在为了项目你主动找上门用他。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说过的话吗？你从来不提，我也不敢提，那段儿是不是就被我俩默认无视？ 沉默蔓延开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李寻没什么情绪地说， 你现在不是提了？ 我喝酒了。 李寻短促地笑起来，笑到最后有点无奈， 果然是酒壮怂人胆。 朱韵又恢复静音模式，乌黑的发丝垂在池水里随波摇曳。李寻胳膊沿着池边搭着，余光里的女人浑身湿润，每一寸皮肤都是诱惑。她的视线渐渐如同夜一样沉，那裙摆的每一道弯褶都内敛地表达了她的诉求。她对她全无防备，只要她想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所有恩恩怨怨都悬而未决，他不能这个阶段打乱节奏。而且他也无法判断他的决定是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，他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抱一个醉酒的女人，尤其那还是朱韵。李寻淡淡道，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我以前就告诉过你，太实诚是要吃亏的。 朱韵看向他，李寻冷笑道，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约束力，你要放不下就当是我背叛了好了，年纪轻轻的，誓言有什么可当真的。 他渐渐靠近他，玩笑似的说， 就算真下地狱也无所谓，我经验丰富，毕竟从小到大已经观光过很多次了。 他近在咫尺，在分析他的话之前，朱韵先察觉到他眼角浅浅的纹路，还有鬓角边被风吹干的发丝里竟然有几根白色，池水反光。不待他细看，李寻已经起身，他拾起岸边的手巾， 你喝酒别泡太长时间温泉，淹死没人管。 说完就走了。朱韵看着那双长腿消失在夜色中， 他把自己埋进温泉里好一会儿，猛地钻出，浑身冒着热气。他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，温泉水从身上一滴一滴落下，寒风缩紧了他的肌肤。他久久看着水中光影晃动，低声自语， 东拉西扯，每一句真话。 等他收拾妥当回屋的时候，李寻已经开始写代码了。朱韵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表，已经一点多了。他拼成这样，让这几天一直放松疯玩的朱韵脸上有点挂不住。放下儿女情长不说，同是公司的项目组长，他给他压力有点大。 你要不要歇一歇？ 睡你的觉。 朱韵钻进被窝，他把一排红灯笼关了，问李寻， 要不要给你留个灯？ 留。 朱韵有点想让他早点睡，找理由说， 可留灯我睡不着觉。 睡不着把脸蒙上， 鬼管你。朱韵埋头睡觉，可惜说起来容易睡起来难，他翻来覆去半天，越来越精神，偷偷从被窝里露出一双眼睛，贼兮兮地瞄着李寻。他后背开阔，因为屋里开着空调，他只穿了一件单衣，背后的肩胛骨因为手臂的动作轻轻起伏。男人的骨骼跟女人截然不同。朱韵翻身，看到李寻床上的包，那是他临走前捡起来的，包的口还开着，里面的塑封照片露出一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